就在大雨中，眼前却一片空，不见你的笑容。从此后我一直睡在那个梦，面对醒来之后的今天一阵痛。 这样心